白头山朱觉伟人的现场指导世界杯金热城体育场永传一级建立在金热城体育场。落成仪式29号举行，由体育省和有关部门干部、体育场职工参加。他们向白头山朱觉伟人的现场指导世界杯敬献了花束。体育场凝聚着伟大的金正成同志、金钟同志、抗日女英雄金正淑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革命事迹，为了给我国体育工作者和人民打造更好的体育文化生活条件，他们四位献身奋斗，付出了莫大辛劳。